神州大地是人是事，唯有杰斯仔划过嚟知，一个不上广立嘅亲身独白。逢星期六晚，请收听不上频道。 最近通胀咁犀利，廿五蚊做得啲咩啊？ 系啊，变靓啲推出嘅纤体保养疗程，只系需要俾500蚊，一个月就可以做足20次纤体疗程、啊。计翻条数，每次都系25蚊咋。 哇，变靓啲嘅纤体疗程，唔止瘦咗，唔会翻胀，仲系反通胀添啊！ 咁你仲唔快啲打嚟8101183报名？ 拆开了爱情的保险，成为极限是没上限，凭我感觉自由来挑选，酸酸甜甜都由我做主。 看到你的微笑像可口的樱桃，笑着对我说你好，甜蜜到炸掉，快乐摆在餐桌，我好想吃到饱，喝一口浪漫，我就开始飞到。 偶尔需要吃醋，自己为一类，让你发现我是多么可贵。加一点想念，加一点冒险，幸福的滋味我调味。 拆开了爱情的保险，尚未期限是没上限，凭我感觉自由来挑选，酸酸甜甜 绝对，我们天生一对，这心就是绝配，瞬间的回忆每天都要回味。 偶尔需要吃醋，自己为一类，让你发现我是多么可贵。加一点想念，加一点冒险，幸福的滋味我调味。 拆开了爱情的保险，尚未期限是没上限，凭我感觉自由来挑选，酸酸甜甜由我做主。品味这爱情的酸甜，尚未期限是没上限。 OK， 咁第二节返嚟啦，咁又有一隻俾嘅歌去听，都係 SHE 嘅，咁头先同即係第一节嗰嘢一样啦。咁呢嘅歌係咩呢？就同嗰个咩飞轮海啊，我都唔系好识嘅，其实 我知 系 我知 点解会俾嘅歌咧？呢只歌好似叫酸甜咧，我又系唔系好知咧。其实我唔系好听呢歌。 证明你都 欧啦， 吓好欧噶呢啲。咁咧就点解会播呢只歌咧？呢只歌咧就系、是、国内其中一个广告嘅广告歌啦。咁飞轮海同埋即系 SHE 咧，就系即系其中一个。毒奶品牌蒙牛嘅代言人嚟嘅，咁呢個呢只歌係佢哋嘅酸叫蒙牛酸酸奶嘅嘅一隻廣告歌嚟嘅。咁就即係講開就係關於即係毒奶啦，喺大陸啦，就其實除咗毒奶嗰啲公司有事之外啦，代言人都有事喎。係啊，咁即係最近其實喺即係另外一個好熱烈討論嘅話題咧，就係喺大陸就係、是、喂呢啲咁嘅死人代言人，一年揾1000多萬個品牌係咪先？咁係咪應該即係佢哋都要負責翻咧？之如此嗱，因為咧最近咧喺重慶咧就真係有單咁嘅嘢嘅，咁有條友咧嗰條友咧就國內好多人就識佢嘅，即係香港可能冇乜人識，嗰條友叫方力斌。咁方力斌係個咩人呢？佢一個普通，其實佢一個普通所謂呢，就佢自稱呢就係一間即係律師行嘅詐騙人啦。咁呢就佢後咪呢，佢係其實喺呢單嘢之前已經好出名嘅，就係咩呢？佢喺一兩年前呢，好似應該舊年嘅時候呢，佢呢就好奇嚟條友呢，走去呢告邊個啊？死啊！講歷史嗰個叫咩名啊？ 易中天咯、 啊，易中天係啦，講 就去告啊易中天啊。咁佢告咩咧？佢嗰個又係即係好盞鬼嘅。佢咧就係咧，佢就買咗一本易中天好出名嘅一本書啦，叫做品三角啦。咁咧佢就話佢喺入邊咧就發現呢個品三角面本書咧嗰個錯字啊嘅差錯率咧就超過咗呢個國家新聞出版總署咧嘅低於萬分之一嘅規定。即係話咧嗰本書咧有譬如話點？其實即係簡單嚟講，就係嗰本書，譬如有總共有23万字，你就唔可以咧有多過23个錯字。咁佢咧就攞50蚊銀喺個銀包銀50蚊出嚟，就走去即係重慶人民政府嗰度咧就告。咁佢就告啊易中天啦，包括告埋呢個上海文藝出版社啊，告埋重慶書城。咁咧就話要求賠償2050蚊。咁呢單嘢呢其實好得意㗎，咁但而家個結果係點我唔係好清楚。咁我而家又告喇喎，咁呢佢就係告呢個呢即係36嘅代言人，咁呢就包括呢嗰、那個有兩個藝人嘅，一個叫鄧捷，一個叫倪萍，兩個都係女藝人嚟㗎。鄧捷其實就即係如果你有睇嗰啲咩劉羅窩啊咩康熙微服出巡記啊嗰啲呢佢有份做㗎。 喔死邊個 佢有一唔係其實最出名嗰套呢，不過就好多人都冇睇啦，嗰套間唔中喺大陸有重播，就係、是《紅樓夢》。佢係做黃熙鳳嘅，我記得。如果冇記得，1980几年嘅時候。 呢、這個應該係紀曉嵐嗰個。 你哋知啊，我因為我冇乜留意嘅、即係我就係知道係啦，有做咩紀曉嵐、 紀曉嵐嗰個老婆 炸都有做㗎啦。咁佢咧又告佢，咁今次咧佢就係咁呢個方力斌咧就係咁嘅，佢就代佢阿媽去告嘅。佢就話，因為佢阿媽飲咗三鹿嘅嗰啲咩中老年奶粉咧，就感到身體不適。咁、所以咧就咁咧佢就要告呢個鄧捷同埋呢個倪萍，就作為即係代言人，佢哋應該佢話咧，佢應該咧要賠俾佢阿媽賠90000蚊。咁、就拉咗佢落水。咁但係譬如話舉例啦，譬如鄧捷其實呢到依家呢就即係佢嘅經理人就出嚟就話我哋唔會妥協，即係佢嘅解釋就話佢就話我嘅藝人呢做呢啲品牌嘅代言人呢，我哋都會通常好審慎呢、就 check 過曬所有啲安全認證啊，亦都佢仲講到搞笑，佢就話鄧捷而家都其實之前都仲一路長期呢飲緊呢個即係三六嗰啲奶㗎。咁佢話佢都係一個受害人，即係其中一個受害人。佢話我又作為一個藝人，即係我冇能力，冇一個專業水平去判，我唔通躲嗰啲奶去走去 check 過佢先去做代言人咩、我睇到嗰啲認證我就 assume 佢係好㗎啦，咁、所以就走去做囉。咁、佢就話即係佢話呢間嘢呢我就三不政策、即係不私了，即係唔會同佢庭外和解，亦都唔會道歉，不道歉，亦都唔會亦都不退錢，即係就 唔會退錢。 因為其實好多其實除咗方力斌嗰單嘢之外呢，其實好多即係大陸嘅老百姓呢、即係最近都有一個即係熱門嘅話題，就係話喂呢啲代言人係咪應該即係有啲道德責任，即係我唔知道大家會點睇，就係佢話譬如話你就算唔係你嘅責任，你係咪應該攞返啲錢出嚟去幫助嗰啲小朋友呢，即係譬如如果毒奶粉嘅有事，咁你係咪應該攞返出嚟幫助小朋友呢？咁你哋覺得點睇呢？即係 俾我呢係佢經理人回應呢第一樣嘢一定回應嘅。因為呢即係好明顯啦，三六係攞咗國家嗰個 免檢㗎嘛。 嗰個免檢㗎嘛。咁如果你咁樣懷疑嘅時候，佢係咪應該告過嗰個加免檢呢第一樣嘢。 係啊。 即係你好明顯直接咁諗到，喂大佬，佢係有個類似香港嗰、那個即係 Q 乜保證喺度囉。咁你如果喂你俾個 Q 乜保證佢，而家佢有事，咁梗係你 Q 乜驗得唔好啦。 即係你去就係、是、如果呢條放力賓係有吉屎嘅， 就應該 告 佢啦。冇吉屎， 係囉，就唔好攞啲細嘅嚟玩， 玩住搵食啫都係。 咁即係其實而家就因為咁樣呢，就好多啲代言人其實都匿埋曬，即係譬如包括譬如我記得就有即係譬如光明，可以光明就係蒲巴甲啊嗰扎啦，你知唔知邊個蒲巴甲啦？ 唔知 啊，呢、這個一定要知啊，個樣有啲似王力宏，咁咧就係即係中國嘅，佢係西藏係新一代，好靚仔嘅，即係一定紅嘅呢個第日一定嚟香港殺曬嘅，話俾你聽。 明白 咁佢、就唔係蒲西甲或者蒲呢個二甲，叫蒲巴甲。 O K， 西甲 係啦，咁啊，仲有譬如田亮啊、劉亦菲嗰啲，佢全部都係分別係蒙牛啊、伊利啊嗰啲咁嘅代言人，咁而家全部都匿埋曬。 咁所以就因為好多老百姓都覺得係即係大陸係覺得呢啲人係應該要攞返啲錢出嚟㗎喎。咁其實仲有一單嘢以前都好咩㗎好早期嚟㗎即係我都睇過以前一單呢就係阿郭優。即係郭優佢以前呢做過一個喺陝西呢有啲嗰啲咁嘅林地賣即係一塊一塊林地賣㗎即係地產公司嗰啲咁佢做過嗰個代言人呢收咗50万。咁後咪嗰個林地嗰間地產公司呢倒閉唔知因為即係有雙規啊呢樣嗰樣啦。係拖埋佢落水㗎喎係後咪最後個法庭判呢就係呢代言人郭優嗰50万要攞埋出嚟跟住然之後呢賠償㗎做賠償咁佢一個先都冇執到。 我唔係㗎 即係大佬嘅。 咁大人咁諗嘅話嗱我係信你我信你個朵我先再買嘅啫有出事啦。咁我因為個事因為信你個朵送你嗰句嘢我先去買嘅咁係咪應該賠返俾我先 嗯 咁樣 唔係我諗呢個中國呢有個人情味道喺度好似前幾日呢睇到即係而家開始搵啲奶媽嘛 係奶媽 奶媽事件就係話因為要得到丈夫嘅允許嘛咁其實好大件事就係話即係個奶媽覺得自己奶水多咁佢話佢覺得我有社會責任或者國家責任去 take care 呢個攞嚟講啦大佬成皮嘢一個月仲講咩社會責任大佬即係諗下喺而家係好多喺呢個 有嘅南方係南 方呢邊㗎嘛因為點解其實係有數圍嘅因為你有好多民工呢佢生完呢嗰啲仔女係擺返喺自己鄉下㗎嘛咁你有時啲即係然之後佢個兩公婆就返返嚟做嘢咁我老婆真係谷奶呀咁呢鋪就有做得著啦係咪先還念都谷呀係咪先可能平時就夜晚俾個老公啜埋㗎啫咁而家喂攞出嚟唔好嘥呀喂收一皮喎一個月如果大學畢業仲可以 double 喎收兩皮喎 大學畢業啲營養高 唔係先我唔知點我諗佢嗰個理解呢係嗰個DNA 問題個基因問題即係可能佢覺得你係大學畢業呢你飲你嗰啲奶呢第日我仔唔大學畢業都起碼中學畢業 嗱，但係個問題咧，個 Q 乜保證應該係表 格定嘅免檢啦呢個 唔係免檢，一定要睇地方啦，大佬，你廣東省嘅一定低啦，你諗下佢食乜先？ 咁 佢飲啲咩水先？大佬， 同埋睇你邊度 食乜差嘢先？ 邊度嚟？ 呢個省份 係啦，係啦， 嚟個西藏啊， 即係水質會有影響。 係啦，西藏啊，黃河源頭啊嗰啲咧，咁咪好好多咯，嗰啲至少清晨好多嘛，食嘅嘢。 係啊， 使唔使去咧？嗰啲係咪好似嗰啲馬醫咁樣咧？要去咩醫院驗下身嗰啲咁樣？ 要梗要啦， 應該要啦，應該要。 要驗身同 即係佢而家嗰啲 agent 好正啊嘛，啲口號咧就叫奶粉不可靠啊嘛，奶媽最可靠。有咩職業奶媽重出江湖啊嘛？係啊，因為奶媽其實係傳統職業嚟噶嘛，即係你喺清朝啊嗰陣時嗰啲傳嚟啲有錢嗰啲達官貴人嗰啲仔女，全部都係即係個奶媽食到成六七歲都唔戒奶噶嘛。是啊咁所以就即係而家又多一個咁嘅即係新興行業囉。 係高收入喎。 高收入㗎高收入。咁同埋啦即係講笑還講笑啦即係我哋呢個禮拜其實就即係你都發覺個其實嗰個毒奶事件係越嚟越嚴重。 係冇錯。 即係譬如話我最近呢個禮拜就我發覺我同我女都中招啦係啦我女就中咗樂天熊仔餅啦。 係啦冇錯。 咁我自己呢就中咗呢個呢 Lipton 奶茶啦。即係我唔知香港有冇得賣㗎我喺大陸就成日飲㗎我唔知你知唔知即係譬如唔係茶包嗰隻喎。Lipton呢係一包包奶粉㗎。咁呢我就長期飲㗎因為以前呢 Lipton 係聯合利華佢係我客咁我就以前即係殺埋好多。咁我就應該幾我都要睇醫生㗎因為我幾嚴重㗎我一飲呢就打孖兩包咗佢呢離開一包佢真係幾好飲㗎即係我都想 recommend 大家如果唔怕死你可以試下其實佢衝出嚟真係唔錯㗎嗰個奶茶。 我呢就唔係中你嗰隻我嗰隻呢就係中 係繼續 係因為我 Starbucks 有啦 之後呢就一個禮拜入一杯㗎有一杯 Starbucks 咁啊佢開嗰啲奶就用蒙牛嚟開 嘅。 咁樣呢飲咗成年好似覺得個神人有少少事咁樣喎。咁最近佢啱啱而家換咗奶啦佢而家用咗一隻維他嘅 維他奶 維他豆奶。 豆奶。 咁隻味呢就完全唔掂嘅。 嗯。 咁 但係我想問你喺內地嘅 Starbucks 係咪 係啊係啊係啊。 咁係好一定有事㗎啦。 一定有事㗎啦。 有幾間就嗱即係 有幾間你一定要小心啦，自己即係譬如話俾得俾啦呢排啦，包括 Starbucks 啦、KFC 啦、Pizza Hut 啦。嗱 ，Pizza 今日台灣又已經話出事啦，就是、因為佢嗰個芝士粉啦，佢嗰個就係即係三六嗰個 partner 嚟噶嘛，咁、啊、都係有呢事，因為佢哋一定係長期就係用呢啲咁嘅即係大陸製嘅乳製品嚟做原料嘅，咁呢個冇得比。 但係以我所知咧，即係嗱香港咁計啦，香港嘅 Starbucks 或者 Pacific Coffee 咁計啦，蛋糕就唔知，但係咧佢沖嗰啲咧，你會見到咧真係澳洲 啊 藍色盒嗰只，嗰只係好貴嗰只嘅，但係唔係即係唔係一度危言聳聽咯，原因係其實大家諗下，即係好多奶製食品出事咧，而家你會諗到聯想到係咩就係、是、例如。餅乾啦， 係啊， 朱古力餅乾啦，咁就麵包啦， 奶油 蛋糕啦， 以前大陸好中意食嗰只名知奶油蛋糕啊。 其實反而咧，我擔心嘅一樣嘢係咩？就係煉奶啊，因為即係嗱，到依刻都好，即係你話香港無論話。茶餐廳又好，連鎖式快餐店都好，都冇講到明話究竟佢哋嘅煉奶來源 係 邊？ 哦，唔使擔心啦，我尋日喺屋企都抌咗支，就係雀巢嘅 Nestle， 然之後佢嗰支咧，佢都有事啦。咁佢公布有事嗰啲咧，就全部係呢個中國青島嘅廠出嘅。 但係你去 出廠嘅，我喺屋企已經有啦。 唔係你去茶餐廳， 我都有啊。 你去茶餐廳同埋 係啊， 大咩 餐廳都未必俾到 Nestle 嗰啲你 大字頭嗰啲咧，沖到杯奶茶 係咯， 乜春嘢？ 咪仲更加嚴重，係好慘啊！即係我都成日講就係、即係做香港人真係好悲哀，就係話有陣時而家我哋真係一國一制，即係你喺呢件事你會見到，喂，全世界包括全東南亞你噏得出，台灣、菲律賓、新加坡、馬拉，所有你噏得出，日本全部都已經禁入口啦。喂，大佬，香港同澳門而家真係一家親啊！我哋就即係自己執生，自己自求多福，因為我哋個政府唔會做呢啲嘢㗎嘛。我哋政府驗到呢就最興嗰句嘅啫，冇乜事嘅，每日呢食呢唔係一千嚿呢咁樣先有事。喂，屌你唔好成日同我講啲嘢啦，嗰啲係有事就係有事。即係我作為一個爸爸，我唔會明知嗰個樂天熊仔餅係要食1000塊先有事，我都照俾佢食㗎嘛。嗰個係有個事實係有三聚氰胺啊嘛。咁你係咪應該話要做一啲嘢，但係唔會做嘅？我哋個政府係唔會做。 喂，佢講嗰樣嘢係咩啫？就等於，喂，你聞十樽殺蟲水冇事㗎，係 咯， 係啊，唔係你聞十樽殺蟲水一次個聞家有事啦，但你日日噴好佢好似講 係咯， 一跳樣都可以， 都係曱甴死先，你冇事嘅， 係 咯，係啊，即係所以我哋唯有就係自己執生咯，係 啊， 咁但係你呢鋪真係其實幾高難度動作㗎喎，嗱你好似我咁樣，我真係即係我呢個禮拜我就嘗試執下個雪櫃啦 ，OK， 咁然之後咧就見到有啲咩就抌啦，但係喂你出街嗰個已經冇得避㗎嘛。 冇啊， 係咪先？你茶餐廳食呢啲，即係呢個就憑道德去判斷嘅啫。即係譬如話呢嗰間茶餐廳會唔會繼續用呢？喂，佢用你都將佢唔將掹佢唔將用咗你又唔知。 係啊， 即係好大鑊。 唔係，同埋我即係回應返就係頭先有啲反感嘅係啦。你到依一刻即係大連鎖式嘅快餐店咁計，喂，你冇走出嚟話你用咩原料啊？依刻你其實明知人心惶惶㗎啦。咁另外一方面嘅就係話，喂，其實除咗奶類食品之外咧，大家唔好唔記得咧，一啲椰汁性嘅嘢都係要用奶嘅。 嗯， 即係你可能去食喂咖喱牛腩飯嗰啲咧，你隨時都 奶嘅，大佬輕輕掂下奶都唔掂啊！即係奶就係毒就係奶加 個字 Made in China， 咁就呢個 terms 咧就 即係奶 等於骷髏骨頭， 高單 係啦係啦係啦，即係好大鑊咯！但係即係而家食嘢你就要好小心咯，即係作為香港。 是啊，但是回想起想周一我都其實真的鑊都幾難做，你現在數下去 他就來要走出來好像以前那個吃雞那個我日日都吃大白兔奶糖的 我日日都入伊利沙加木偶 在個鏡頭面前不斷拍幾粒即是他爭在未做這件事就來要做了他都 回想起那時大陸我日日拍一支這個午後之紅茶的這個奶茶 我都諗緊，唉， 不過而家我仲驚緊，日日以上兩個禮拜喺大陸呢，日日都食 yogurt 酸奶嘅事， 哇， 真係好慘嘅， 酸奶就直情唔好唔好鬥啦， 唔係同埋今次即係依次毒奶嘅事件啦，喺個屎坑度爆，越爆越大鑊啦，咁啊爆到早嗰兩日就係、是、喂啤酒都有， 啤酒其實 啤酒 不嬲都有啦，你修正呢句說話先，啤酒唔係早嘅，係不嬲都有，即係我哋就唔知中咗啲咩毒嘅啫，我哋呢幾個。都系啊，長期咁樣 飲甲醛咯， 知道嚇？ 甲醛咯，最興嘅。 咁簡單 咧，甲醛好似會死嘅 喎。係啊，佢最興落甲醛。 我諗係啲比較慢性的，即係你見我今日仲凍喺度咧，應該唔係甲醛嚟嘅，比較複雜少少。 嗰啲最興， 即係成個腎可能慢慢石化，就唔係石個大佬，係咪先？不過未到嗰個時候。 唔係甲醛咧，唔係呢個腎有事嘅，肝有事先第一。第二件事呢可能會盲嘅、 啊、 第三件事呢、啊、不過咁有陣時呢你通常飲得最可能嗰、那個道德好啲嗰啲呢佢由啲啤酒溝水嘅啫都係 溝水係會比較普遍嘅咁、 嗯 啊、但係就再溝啲咩就唔知啦咁你譬如話仲有其實唔係淨係啤酒溝水咁仲有就係譬如話你有啲即係嗰啲咪白蘭地呀、啊、威士忌嗰啲呢就溝其他嘢啦、 嗯、 即係譬如我飲過嘅就勁甜嘅紅酒啦 係呀係呀 嗰啲呢就聽講呢就係話溝尼賓納 早咗幾年 啦，咁仲有就係芝華士就溝茶，你有冇聽過？ 我聽過， 溝茶有聽過， 唔係綠茶，唔係溝綠茶， 佢本身出嘢已經係溝咗茶， 溝咗茶，係啦， 咪冇所謂啊！佢話明，反正你都班友都溝茶㗎啦，我咪溝咗先咯。 唔係同埋，其實都你諗翻，即係過去回想翻，幾大鑊嘅係乜鬼嘢都出事嘅， 唔係煙仔咧都， 唔係煙仔仲緊仲多啦，煙仔過去最大把啦。咁而家其實。如果你話要再擔心嘅係咩？唔係真係危言聳聽嘅，可能係咩咧？豉油咯嚟緊。 哇！豉油假咗好耐啦，你我話俾你聽，你真係 水 啊嘛！我再俾多十分鐘呢個節目完之前，你講到一樣嘢咧， 係假嘅。 我哋從來唔認為係有假嘅。你俾你發言先。我話你冇嘢。其實係即係全部食物咧，即係喺大陸咧生活咧係 一個 training 一個人啊，基本嘅需要咧係好成問題嘅。一個人最基本需要有三樣嘢，就係食物、水同埋空氣。你諗下呢三樣嘢你話俾我聽邊樣係冇問題呢係好大鑊㗎。咁所以其實即係食物係唔使點講㗎即係吓咪最近有個 terms 入去炒喺話題叫雜錦八寶飯你知咩叫雜錦八寶飯 唔知 嗱呢啲人要知道上到大陸。咁呢你唔好以為明星先有 fans 喎。胡錦濤同溫家寶呢最近呢都有呢個呢fans cup 啊。 係啊咁呢胡錦濤個 fans cup 呢就叫雜錦飯、 啊、 因為佢有錦字㗎嘛即係胡錦濤嘅受粉絲團喺大陸就叫咁就叫雜錦飯。咁呢溫家寶嘅 fans 團呢就叫做八寶飯。咁加埋呢就叫做雜錦八寶飯。 咁即係兩嚿飯。即係不 Q 嘢都做唔到 囉。係呀係呀。咁個飯就即係取其諧音啦。即係佢就唔用粉絲呀用飯。咁就所以咁如果譬如上到大陸知道咩叫雜錦八寶飯呢咁你就要知道啦係兩個 fans 級嚟嘅。 有冇雜錦八寶飯。 咁啊仲有一封信啦即係我如果大家有聽啊 台長 呢上個禮拜有個特別節目呢佢都有噏過封信其實我都會又係我其實幾有興趣會將呢封信呢遲啲又鋪上去俾大家睇、嗯、因為呢封信其實就係上個禮拜呢即係阿超即係早幾日阿超人同阿台長做嘅節目呢超人都提過就係話佢話就係其實呢封信而家喺個國內嗰個流即係都廣泛流傳嘅、嗯、就係一個記者嗰、那個記者叫簡光洲姓簡嘅咁佢呢就有封信呢就係係關於佢做咗一個報道嗰、那個報道呢就叫甘肅十四名嬰兒兒喝三鹿奶粉治腎病嘅一個報道。咁呢個點呢封信係咁震撼呢就係、是、呢其實佢係自稱呢就係、是第一個人呢係點名去報道三鹿呢個奶粉係有事嘅。咁佢喺封信即係我詳細我諗我 po 上大家去睇啦但係即係詳細我簡短啲講啦就係、是、封信其實呢就係、是、佢就話即係佢首先就係呢封信入面佢講佢報道完之後呢佢覺得有啲內疚 疚，咁佢嗰個內疚其實係幾騎呢㗎，因為佢嗰個內疚就係話佢話佢好似毀咗一個即係、就是、一個中國品牌咁樣、 嗯、 因為係從佢嘅第一個報即係從佢 第一個人去、嗯、去點名係去係指出三六有事，因為喺佢報道嘅期間呢，佢應該係大約係喺即係八月份八月尾九月頭啦、 啊， 我諗係奧運期間啦，佢、啊、就去呢、這個即係甘肅做呢個報導，因為佢收到料、 嗯嗯， 就有十幾個呢啲咁嘅兒童啦、啊，即係有山神石。咁、 啊、 當時佢去到咧，佢就發個情況咧，就係、是、咧、其實醫院就已經發現就係、是，其實細路仔有事好簡單嘅啫，佢、啊、即係首先神有神石已經係一個比較罕有嘅事件，咁同埋就係即係食錯嘢，咁啲 B B 仔有咩食啫？梗係食奶啦。咁、 啊、 佢已經其實已經嗰陣時已經好清楚啊，發覺哇呢十四個。細路仔都係食三木嘅，咁、 啊、 然之後咧就喺陝西喺甘肅咧，其實係有一啲類似嘅報導，但係佢講到個特性就係咩咧？喺佢去之前咧、 嗯， 其實喺甘肅所有嘅呢、這個即係、就是、報導呢十四個嬰兒嘅時候咧，係、 嗯、 冇人夠膽 mention 三木個名嘅。咁、 啊、 呢個係第一個幾得意啊！即係佢、嗯、即係佢喺篇信度就話，佢都好明白啲同行嘅處境、 啊， 因為你即係喺大陸咧，你 mention 即係呢啲嘢咧，係隨時係由一個記者就變為一個被告嘅，咁、啊啊、即係其實係好坎坷啦。 六個字，啊、泄露國家機密， 泄露國家機密，即係總之可大可小啦。咁、 嗯、 所以咧，即係佢就講咗成個歷程，佢點樣報導完，即係又問個三六啦，咁三六嗰邊就講啦、嗯，三六嗰邊就即係譬如話問佢喂有件咁嘅事喎，三六、嗯、我知道，佢話不過。唔係關佢奶粉事喎、 啊， 我嘅奶粉係喺甘肅受過曬檢測， 啊、 安全嘅、啊，品質非常好、啊，諸如此類。咁、嗯、然之後佢就話呢、這個應該係同個水質有問題嘅咁、嗯、樣。咁然之後嗰個記者就呢、這個記者就話：喂，唔係喺其他湖北啊、陝西嗰啲地方、啊、都開始有啲細路仔。咁、嗯、嗰個即係呢個三六個傳媒部嗰個人咧，仲講喎，佢話：嘿。咁呢個甘肅嘅水有問題，咁湖北同呢個陝西嘅水都可以有問題㗎嘛，咁樣 真係離譜啊！真 係後屘佢都鼓起好大勇氣，就即係 mention 咗呢個名，跟住然之後呢件事呢就呢個報道呢就出咗嚟、啊，出咗嚟之後呢，佢就話所謂呢，即係呢喺後屘9912嘅時候呢，即係三六決定回收曬8月6號之前嗰啲奶粉呢，就係、是、因為呢封信嘅。咁、 嗯、 係好值得睇下嘅、嗯，即係我覺得即係好值得去鋪上去又俾大家睇下呢封信咯。 喂，但係俾我係嗰個記者搞事情搞到咁大，都唔會認屎認屁啦，而家 佢都唔係認 你 佢 嚇，唔係咁你梗係即係有啲悔意啦，大佬即係喂佢講到話喂我破壞一個品牌啦，出咗國家嘅品牌，喂大佬你好驚俾人抽頭算帳㗎嘛？ 佢有解釋嘅，佢就話咧即係喺佢有衡量過呢個重要性，但係當佢去到嗰個醫院嗰度。佢話佢睇到嗰啲 BB 嘅辛苦，睇到嗰啲媽咪嘅無助，佢話佢睇到啲醫生呢就有啲呢仲要呢係偷偷地唔知話咩，即係要 bypass 一啲程序，佢哋嗰啲醫生要決定呢要同嗰啲 BB 做手術，同埋佢話佢當佢見到啲嬰兒呢好辛苦咁插一支幾厘米嘅捅落去嗰個輸尿管嗰度，係痛到呢嗰啲 BB 仔，佢話佢即係不忍心啊！咁、 嗯、 佢所以佢最後決定咧就即係 disclose 出嚟咯。 其實呢一單嘢咧，如無意外咁樣，即係睇翻即係有啲網上報道同埋呢個人所寫嘅嘢咧，其實應該發生嘅時候咧，係喺奧運之前已經慢慢滲出 嚟。因為奧運要冚住嘛。 問題就係因為奧運嘅情況，所以係冚住。係 啊，係啊，即係佢仲講到咧，佢就話咧，即係佢報道呢單嘢之後，第二日咧就呢個三六嗰個傳媒部啲人有人打話佢啦，仲、 嗯、 話要告佢，告佢侵犯咗呢個咧智慧財產。版權即係好惡嘅嚇，咁、所以咧我又有機會啦，我睇或者稍後嘅時間我鋪上去俾大家睇下咯嚇、 好， 咁節目時間差唔多啦，最後又再教多大家去潮語啦，即係就 at 啦，成日講粗口嚇，咁咧即係嗱喺大陸咧最近咧就係講一個字啊，叫草字啊，咁啊草字英文唔係普通話咧就係、是。即係巢咁樣嘛，咁、咧就係啦，有咩事呢你就即係草即係同牛食嘅有關嘛，即係同毒奶嘅其實有關嘅。咁、最近其實喺大陸呢啲年輕人呢就會講草你媽個 B 啊，草你全家咁樣，即係同個草字嚟㗎。咁呢就比你成日講嗰啲粗口呢好聽啲嘅。好咩？好嘛，學到嘢喇喎。咁時間差唔多，仲有咩補充？